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2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1，人民币6.631，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5,193点，升34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46美元，卖出1,872.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与热带风暴艾图相关嘅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喺泽安村噶，呈祥道去荃湾蝴蝶谷道嘅坏车咧拖走咗，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泽安村。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桃园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泥围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桃园围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泥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会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青龙头车多龙尾就在加龙村，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点睇政府嘅追踪嘅工作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有一个盲点，譬如你发病之后攞成个星期先确诊啦，咁你要佢忆述翻过去嗰星期曾经边日边个时间去过边度，佢未必可以忆述得到。讲咗好耐噶啦，你用一啲程式加强接触嘅追踪啊，都仲系指纹留低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1-22 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4,100元或者76,8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10号， 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有机会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 美国就港区国安法制裁邓中华、李光洲、刘志慧、李桂华。 政府资助居越港人到港大深圳医院复诊，上限2000元人民币。 辉瑞称初步显示新冠疫苗有效预防率超过90%。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见到香港多个媒体引述消息啊，就讲到喺全国人大常委会啦，今日听日会开会噶，喺北京嗰度。咁不过就讲到话咧，有消息传啦，会加插一个议程咧，就讲到制定涉及同埋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嘅一个框架安排噶。多个媒体都引述消息啦，头先讲到咁综合讲下啦。咁啲消息就话咧，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咧，嚟紧咧就唔会明确指定取消议席嘅议员系边个嘅。咁但系就话咧会制定一个框架，规定议员咧违反咗基本法第104条关于拥护基本法同效忠香港特区嘅行为嘅时候咧，就授权特区政府執行人大决定取消相关人士的议员资格。咁据啲消息所讲啦，就根据呢个框架咧，曾经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的议员啦，包括有公民党嘅杨岳桥啦、郭荣亨、郭家麒同埋会计界的梁继昌咧，极可能咧就会被取消资格嘅。咁呢啲都系疯传出嚟嘅啫。不过见到咧就系寻日啦，去咗北京开人大会议嘅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咧，咁佢出发前就同记者就讲到啦，就话咧见到而家民主派议员咧，立法会度用各种手段制造流会系唔应该噶，话佢哋不断喺度打钟点人数啦，导致多次流会浪荒废咗时间。咁啊觉得咧，作为立法会议员应该按翻基本法104条宣誓效忠嘅内容行。是效忠特區、擁護基本法嘅。咁而民主派咧，尋日都有一個記者會，因為有19個咧之前決定咗延任嘅立法會議員啦，晏晝緊急傾完之後咧，就胡志偉佢哋嘅召集人就宣布，若果人大常委會真係落實一個 DQ 嘅決定咧，咁佢哋將會義無反顧咁樣集體總辭，對 DQ 嘅荒謬決定作出最強烈的抗議。呢個就是胡志偉講法啦。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雖然就話風啦，不過風都吹得好烈喎。呢個咁聽到咁樣嘅時候，你點睇咧？講下你睇法。1872311、1872311。請不同嘅嘉賓傾下先。首先請嚟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華一齊傾下噶。早晨，湯家華。 係，早晨，官能，你好。 而家風傳就話就翻基本法104条咧，就去做一個釋法啦。咁但係其實基本法104条就講緊係宣誓嘅，講緊啲公職人員要宣誓就職嘅時候要宣誓。2016年嘅時候釋過一次法噶啦，嗰陣時就講明個宣誓嘅形式啦，同埋講明係就任嘅時候都要有呢、這個要求嘅。咁而家又再真係釋嘅話，會唔會即係再係一個釋上釋嘅安排咧？釋完再釋，再加啲嘢落去咧？ 嗱，阿冠霖，你明白，我就不嬲都唔會評論一啲未有事實根據嘅傳言嘅。 嗯。 咁、 嗯、 所以我哋大家討論只係討論一啲原則性嘅問題。 O K。 亦都唔代表特區政府嘅立場。我覺得第104条所提及嘅係宣誓嗰、那個用意係喺邊度？咁上次咧就係、是、解釋會涉及啲咩人，係關乎啲咩嘢？但係喺香港，無論喺基本法或者係香港法例之下咧，其實咩為之違反誓言咧，都係冇任何嘅條文去清晰界定嘅。咁第104条咧，亦都係提及到係要依法宣誓擁護呢、這個特區同埋特區嘅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咁咩為之擁護基本法？咩為之效忠特區咧？實際上個行為會唔會可以有啲再清晰嘅界定咧？咁我相信呢個係有空間去俾人大常委會去作出進一步嘅解釋。 嗯。 大家唔好忘記喺國家憲法第67条之下咧，人大常委會嘅職能咧就係、是、解釋憲法同埋監督憲法嘅實施。我嘅理解咧就係、是、監督憲法嘅實施咧就係、是、為即係實施個方面咧喺執法嗰方面咧定下一啲一啲框架或者係一啲指引。我係唔相信人大常委會係會去執法嘅。 嗯， 所以最初傳出嚟嘅消息就係話人大常委會會DQ 幾位香港議員，甚至即係名都問埋出嚟咧。我係存有好大嘅懷疑。 我相信人大常委会如果真的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很可能是会作出一些即是解释，或者作一些决定，去定下一些框架或者一些指引，或者是对于即是第104条的内容呢作出进一步的监管。 嗯。 咁我觉得呢个在今日来讲呢，就我哋都唔可以否认係冇呢个咁嘅需要嘅，因为喺香港你话有幸又好不幸又好呢，確实有好多人过去呢几年係不断去测试中央嘅底线。 嗯。 你不断去测试中央嘅底线，我觉得中央就有责任或者佢认为有需要呢，係不断一条一条嘅底线係画清楚俾你睇。咁某個程度嚟講咧，你可以講話呢個係即係求人得人啦。你想清楚啲嘅底線，咁佢咪講清楚個底線去到邊度咯。咁呢個底線對你係有利啊，冇利啊？我諗對中央嚟講唔係一個最重要嘅考慮。最重要嘅考慮係從呢個管治嗰個層面睇，我相信中央係唔容許香港咧喺個管治嗰方面咧係沦落到系咩都做唔到，社会系继续不断个去撕裂，呢个港独嘅声音系不断去扩大，我觉得呢条死线咧就国家一定会守得好紧嘅。 系，但系而家呢个又似乎唔系讲紧港独嗰啲啊，但系睇翻头先你讲即系违反誓言， 如果你尝试去瘫痪个制度，去推翻个制度，我觉得你冇明言系为咗港独。但是好明顯地是會便利了港獨的落實的。 港獨還有空間嗎？國安法之下 我們要堅守這個制度，我們不是要摧毀這個制度。如果你嘗試去摧毀這個制度或者拖垮這個制度，其實什麼的後果都可能會發生。 國安法不是夠用了嗎？現在有港獨的 國安法是講刑事 的行為啦。咁而家讲緊嘅係一个即係制度上运作嘅问题。 但制度上嘅运作啦，而家讲緊啲民主派议员啦，佢哋做緊啲咩呢？譬如谭耀宗都提到啦，佢哋不断打钟点人数导致多次流会荒废咗时间。呢啲另一边嘅讲法就会话都係议事规则嘅容许之内㗎喎。咁呢个係咪去到人大释法去处理呢啲情况呢？ 我相信人大不是只是为了这个问题释法，我亦都不希望是这样。我觉得议员在议会里面表达他们反对的声音，要去拉下布啊，点下人数啊，我不觉得是一种就是很明确地是不拥护基本法或者是不效忠特区的表现。我相信这些这样的行为亦都会就是有程度可言。如果你去到一個好嚴重嘅情況，係癱瘓咗整個議會，好似譬如好似舊年咁，整個議會就超過六個月、七個月都冇話即進行任何嘅立法工作咧。咁呢啲行為，大家就可以問一問，其實呢啲行為對於即係特區嚟講有咩好處咧？算唔算係一種擁護基本法嘅表現咧？係咪真係一種即係效忠特區嘅表現咧？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可能是会有些争拗，可能会有人会觉得应该定下一些清晰的界线才得。我自己个人来讲，我不希望见到那条界线是划到议员是不可以拉布或者是不可以去点人数。但是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限度。都有应该有，我们广东人讲都应该有个谱的。你不可以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你凡事都去反对，凡事都拉布。结果得出来的结果就是立法会是不可以立法。如果你去到这个程度的话呢，那我又觉得其实都要搞清楚究竟这样做你是即是拥护基本法啦，定是拥护基本法呢？ 大家可以做到瘫痪议会吗？因为其实就算说不断点人数留了会啦，那修改了议事规则之后都即刻返返来咁可以。 是我不是说现在议会被瘫痪，我引用的例子呢只是讲去年的情况啫。因为有去年的情况，咁今年人大常委会觉得，我不可以再容许去年的情况 再出現嘅，咁咁都不足為奇啊。 嗯， 啊，對唔住，因為我哋而家嘛都係個個都係揣測， 係 啊，可能估緊人大常委會做緊咩嘢，我亦都冇任何消息。咁我只係從一個常理同埋一個即係現時所發生嘅事，去嘗試去推算究竟人大常委會將會做一啲咩嘅措施咧？咁呢個大家都係估估下啫。 嗯。剛才你提過人大常委會可能想的方向就是說為一個效忠加一個定義，確保是符合基本法104條，即是之前宣誓的要求。但其實現行我們都有宣誓及聲明條例，如果有人覺得它違反，就回到我們本地的法院給法官看看有沒有問題。 是沒錯， 但是 我們現在的法例都，如果你翻查那條法例，你法官裡面都是沒有定義，定到什麼構成違反誓言。 咁你呢個係咪都應該冇定義之下，咪本地法院真係遇到呢個案嘅時候再去處理咯？係咪呢個階段要人大出手咧？ 冇錯，但係最理想嘅就係要立法啦。咁但係喺香港而家咁嘅政治環境，係咪立到法咧？ 嗯， 呢個係個問題咯。 咁但係，所以你都覺得應該有需要喺呢個時候人大為效忠加定義？ 有需要， 冇需要你覺得？ 我覺得而家係一個非常敏感嘅時刻， 嗯、 你俾我揀，我唔會揀呢個時刻。 嗯， 咁但系我只系解釋，我明白到有唔同嘅人可能有唔同嘅睇法。 嗯，嗯，咁但系翻 我尊重嘅。 嗯，咁但系翻翻去啦，咁而家咁样發展落去，若果真系做嘅話，我想問法律程序上會系点咧？假設真係有人即係真係叫做定義咗何為效忠啦，咁跟住都要有個啟動嘅位㗎。釋完法之後，咁以往譬如參選，可能就有選舉主任有啟動位啦。有啲咩可能性咧？喺度法律上面走程序嘅話， 我希望咧係人大常委會作出任何嘅解釋或者係決定咧都唔會同其他基本法嘅條文有所衝突或者有任何表面上嘅矛盾。基本法第79条嘅第、应该系第七款啦，有提及到违反誓言嘅程序系点样嘅。 嗯 ，OK， 咁我唔希望咧，喺呢个即系第79条咧，会出现一个某一个程序，但系听日或者后日人大常委会作出一个解释之后，会出现第二个程序，甚至乎有79条有一个标准。後日之後出現第二個標準，我唔想見到啲咁嘅情況。 嗯。 咁所以換句話講，如果人大常委會只係就乜嘢構成違反誓言作出一啲界定或者一啲指引嘅，咁我覺得最明顯嘅就個啟動機制就會去翻立法會，根據第79條第七款去進行咯。 嗯。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嘅可能性。 嗯。咁但會唔會叫做喺79條啦，裏面提到有幾種情況啊，七種情況下咧，立法會議員係會喪失佢 講緊違反誓言。 O、okay, K， 但如果喪失資格嗰樣嘢，會唔會又變做同79條有機會所衝突咧？因為佢已經列明咗邊啲情況咧，譬如你重病啊，成日唔開會啊，拒絕接受放棄即係其他有好多不同嘅要求啦，佢列明咗幾樣噶，咁會唔會變咗就？所以加多一樣， 我而家講緊嘅第79條第七款， 嗯， 裏邊清晰講明，如果有議員違反誓言咧， 嗯， 就可以透過三分之二議員嘅表決，而令佢喪失資格。 嗯， 因為而家流出嚟嘅傳言都係同違反誓言有關嘅，咁所以我嘅推測咧，都係同即係第79條嘅第七款有關多啲，同第17條嘅其他款項咧。我暫時冇收到任何嘅消息，表示會影響到其他嘅唔同嘅褫奪議員資格嘅一啲規定。 嗯，我意思係即係褫奪議員資格嘅規定會唔會79條已經其實列咗出嚟嘅啦嘛？咁如果再釋嘅就會變咗多咗一個。 我哋好似喺度兜緊彎。 我想搞清楚你嘅睇法。 我哋好似兜緊圈啊，冠霖。 嗯。 79條有好多唔同褫奪議員嘅情況。 嗯。 其中一樣。就是如果議員違反誓言， 嗯 ，OK， 咁但係79條冇講到乜嘢構成違反誓言啊嘛， 嗯， 係咪？咁所以我哋而家講緊討論緊嘅焦點咧，就係話會唔會人大常委會作出一個解釋，喺解釋104條之後咧，作出一啲定義或者指引， 嗯， 令到立法會喺行使第79條第七款咧。 是 有所依據。 嗯嗯。 咁而家我哋討論緊係依樣嘢。 O、okay, K， 即係落翻落第七條啦，就算而家加啦，第七款嗰度。嗯嗯。 O、okay? K， 我睇唔到違反誓言同議員唔開會，或者議員病咗，或者係被宣布破產有咩關係咯？ 嗯嗯。咁呢個程序會係點走嘅咧？嗱，而家睇79條講喪失資格就是、立法會主席宣告嘅，見佢寫法就係咁，係第日會點啊？譬如某個有啲 瓜搞出嚟，我諗你可能要去問啊梁君彥議員啦。 嗯 啊，咁議事規則裏邊應該係有規格列明呢個主席點去宣布，或者係去提出一個或者某個議員會提出一個動議。其實一個相近嘅動議，現時喺立法會度都有議員是提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程序上唔應該係大家好擔心嘅嘢，因為我哋始終都係關心個實質嘅問題多過程序嘅問題。 嗱，一個議會有不同嘅聲音喺裏邊啦，咁如果而家真係話再加個效忠嘅定義啦，咁可能有啲議員都可能隨之而要離開啦。而家甚至乎有民主派嗰啲仲話要總辭添。你點睇一個議會何為一個健康嘅議會咧？咁樣發展落嚟點？ 我覺得一個健康議會係要有不同聲音嘅。不同聲音當然係包括反對聲音啦。咁但係呢個反對聲音係反對到咩程度咧？如果當一個議會唔係議會嘅，而你嘅目的只係要拖垮整個制度嘅咧，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但係如果你話我係俾一啲即係建設性嘅意見，我嘅反對係有理據嘅，係有基礎嘅。咁大家咪喺議會度討論咯。其實議會嘅定義就係咁啫嘛，係咪？咁所以因為意識形態或者立場而話我唔做議員啦，我全部請辭啦。其實本身呢個咁嘅行為都唔係完全符合議會嘅精神。我覺得議會你係一個少數，呢個係事實。但係你唔可以話因為我係少數，所以我就要拖垮你。我諗全世界嘅議會都唔會係有一種咁樣嘅文化。當然你可以繼續去爭取一個更加即係平衡嘅議會。這個我亦都係喺對特區嚟講，我係好希望見到嘅。但係物極必反，做每一件事都唔好做到過於極端咯。 但頭先提過話拉布啊、點人數呢啲唔算去到拖垮層次。 我個人認為， 但係咁發展落去，我想問埋一句啦，即係香港個社會點樣發展落去啦？嗱，民間譬如有啲民主派嘅支持者啦，民間上面做集會示威、國安法之下，而家可能有風險啦，又而家有限聚令疫症之下，又已經冇咗呢個議會裏邊，如果冇埋一啲代議士嘅話，咁成個社會氣氛會點走咧？ 我所有呢啲我哋香港目前嘅爭拗，我哋嘅不斷嘅內耗，都係環繞住個政治制度。其實你去提出反對嘅意見，有關房屋政策，有關其他政策係冇問題嘅，冇法律規管你嘅。你唯獨係去衝擊國家嘅制度，衝擊一國兩制，衝擊即係國家領土完整，只會出問題啫嘛，係咪？咁依個出問題嘅關口，全世界都有嘅，點解唯獨嚟到香港就不可收拾呢？咁我覺得依個係同即係大家係咪真係同心協力？希望一國兩制可以落實，可以令到我哋繼續維持呢個制度，超越2047。我哋有冇一個咁樣嘅共同嘅心願呢？如果係冇嘅，咁我覺得就會好麻煩咯。 不過今時今日見即係民主派最關注就話，而家主力係想反大灣區投票嘅安排嘅，呢個位啫，就未算去到衝擊一國兩制啊，衝擊。 我都睇唔到係因為呢個位而我哋要討論呢個問題。特區政府都未宣布，有嗰個咁嘅政策，亦都未有法例上到立法會。咁我當然，如果你話反對大灣區投票，這個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唔係衝擊嘅制度。我哋而家討論緊嘅係衝擊緊一個制度。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湯家驊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嘅分析啊。湯家驊係資深大律師，亦都係行政會議成員，講咗佢睇法啦。大家點睇？打嚟講17231，風啊傳得好勁啦，就話嚟緊人大再釋法喎，這個大家講下你嘅睇法。有陳太打上嚟17231嘅，陳太你好， 早晨啊， 早晨陳太，係請講。 即係好多謝啱啱搭撳住個心機咧，就聽到阿江湯家驊幫我哋喺度釋緊法啊。即係永遠即係順佢寫心，就逆佢者亡。你哋啲人咧，即係你湯家驊之流咧，你哋嘅搏命喺度幫即係我哋嘅國內政府咧去 轉頭轉腦咧，走去揾一啲位咧，就嚟到咧將所有而家有任何異己嘅聲音咧都要滅絕，即係呢個係我一個普通市民嘅感覺啦。 嗯。 第二就係話，即係你哋作為一個議員嚇，即係要列席去出席一個會議，要人哋俾人哋數人數去做到拖延。去討論個問題，或者開完成個會，點解又翻泛民事啫？咁你哋嘅人數夠嘅，你班人所夠人數入邊咪得咯？即係我對你哋好失望咯！你哋實贏噶所有嘢都，咁佢哋就算佢哋發言啊，拖延人數、拖延時間，有咩問題啊？咁無論佢哋講嘅嘢有理冇理好，俾佢哋抒發一輪，有咩問題啫？你哋自己班友唔講嘢。你哋样样系咁由得个嗰条条例过，我哋嘅市民嘅感觉会点样样？ 嗯， 即呢个要明白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制度上令到我哋唔可以出嚟示威。嗯、OK， 你哋系要做呢样嘢嘅话，冇嘢嘅。其实你输嘅系乜嘢呢？未来嘅政治环境不特止，不过提早话俾人听，我哋香港嗰个所谓嘅一国两制系根本由上次有国安法，已经话俾人听冇噶啦。 OK， 多谢晒陈太意见，同你倾到先。热线继续开放电话，继续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有新进展，辉瑞药厂表示，根据初步数据显示，测试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有效预防率超过90%。疫苗研发的消息鼓舞，令欧美股市和相关药业股大升。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说，疫苗研发或者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疫情的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是非常好的消息。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疫苗进展将会对接下来所做和疫情有关的一切产生重大影响，又形容疫苗有效预防率超过90%是好出色。宣布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宣布成立13人的新型肺炎咨询医疗团，他和团队见面商讨接任之后打击病毒的计划。小组由3人共同领导，包括前医务总监穆西、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海斯勒以及耶鲁大学副教授努涅斯·史密斯。成员亦都包括前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及发展处主任布赖特，他宣称在今年一月试图发出有关新型肺炎的警报，而遭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抵制，之后被总统特朗普解雇。拜登呼吁美国民众出外的时候应该佩戴口罩，强调戴口罩是带领美国恢复正常生活的必要短暂措施。他又反驳特朗普早前说佩戴口罩是政治伎俩，认为不应该将戴口罩政治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阵营向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提出诉讼，寻求颁布紧急禁令，阻止州政府官员确认民主党拜登的当选资格。诉讼认为宾夕法尼亚州的邮寄投票系统欠缺透明度和验证性。竞选阵营的律师在声明中表示，州政府根据选民的投票方式有不同的处理标准，认为两种选举制度可能会令到欺诈选票在没有适当核实或者监督的情况下被计算。拜登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宣布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寻求连任的特朗普并没有承认落败，并发起连串法律战，期望推翻选举结果。美国财政部宣布因应香港的情况对另外4人实施制裁，以示不满压制香港特区的不同政见人士。被制裁的4人包括警务处副处长负责国家安全的刘志慧、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以及中央政府驻港国安公署副处长李光洲。 美国财政部在网站公开四人的个人资料。美国政府早前已经就中国政府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等暂停同香港特区的引渡条约，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亦都宣布制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多名特区高级官员和相关人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13，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2，人民币6.63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5,062点，升2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96美元，卖出1,871.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山翠苑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女童军训练中心对出。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龙尾都系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香港电台第一台。受小宝与文迪逐渐逼近的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会受强烈的笑声侵袭，市民应该留在收音机旁密切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2020年11月10日，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有机会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 美国就港区国安法制裁邓中华、李光洲、刘赐慧、李桂华。 政府资助居粤港人到港大深圳医院复诊，上限2000元人民币。 辉瑞称初步显示新冠疫苗有效预防率超过九成。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多个传媒都引述消息话咧，人大常委会今日听日开会啦，就会加插一个议程，讲到有关咧喺香港立法会议员嘅资格方面啦，如果要取消嘅话，会有个框架嘅安排。消息就话咧唔会明确讲话取消边个议员嘅议席嘅，咁不过就话会定个框架，咁啊规定咧违反咗基本法104条。關於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行為，咁並且會授權特區政府執行呢個決定嘅，咁就可以取消一啲相關人士的議員資格啦。咁有啲風咁傳出嚟，大家點曬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頭先聽過咧，就係有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嘅意見。民主派方面咧就話，若果真係有咁嘅決定嘅話咧，就會一個總辭嘅。咁電話旁邊而家就請嚟咧有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民主黨主席胡志偉一齊傾下。早晨，胡志偉。 喂，早晨，冠霖。 點睇呢啲風啊？你？ 點睇啲風？我覺得而家睇叫甚囂塵上啦，而家講到層層咁就話好快脆就會有一個新嘅決定，同埋就係講緊就下個禮拜亦都會有呢一個張曉明嚟到香港咧，係再説明嗰個嘅草案嘅內容。咁我諗我相信啦，中央政府咧係已經去到一個對我哋喺議會上邊所作嘅抗爭嘅行為咧係忍無可忍嘅情況，所以佢不惜咧就係親手咧係去撕毀。我哋按照議事規則去履行職責，作為一個係抗爭嘅手段咧，佢都覺得唔可以接受，要將香港變成人大。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個係即係中央政府一手造成嘅一種狀態嚟嘅。 尋日就見到有你哋啲議員開會啦，都係咪好快決定？咁啊，講下嗰個醖釀共識嗰個決定係點樣？ 其實我諗我要係即係將個時間咧係教翻前啲啦。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喺今年暑假嘅時候，當開始醖釀講緊有幾個同事可能係會被選擇地唔可以延任嘅話咧，咁我哋已經係好清楚咧，大部分嘅同事都講咗就，我哋如果咁樣樣嘅話，我哋就唔會咧係接受嗰個嘅係所謂嘅延任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我覺得我哋其實只不過係將嗰個時間。始終咧係推翻前嗰陣時，當其時嘅初心就係話，如果我哋喺議會上邊，我哋嘅係即係反抵抗嘅力量咧，係第一要被選擇，第二咧係會削弱嘅話咧，我哋都係會唔接受嗰個嘅係延任。而今日你見到中央政府咧，我哋過去嗰幾個星期喺議會上邊所作嘅係即係按照議事規則所做嘅行為，佢都唔可以接受嘅話，咁只不過係。第一張嘅時鐘咧，係令翻上前啲，我哋都係按照翻我哋原先嘅初心去處理。第二就係話，亦都係顯示咗就係我哋過去呢幾個禮拜所做嘅行為咧，係令到中央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咧，係要進一步咧，係要將佢哋自己嘅係醜態暴露出嚟咯。 有冇講下，譬如過去呢幾個禮拜你嘅行為係點樣咧？你覺得如果係因為呢啲事而要收緊嘅話，你又點分析咧？ 我哋一路就做緊就係一個盡責嘅審議啦，積極發言啦。咁佢哋有講，即係中央政府嘅講法就係話，哇！你連啲即係雞毛蒜皮嘅嘢都要係即係積極發言咁樣樣，咁唔得了嘅。咁即係覺得我哋係拉布啦咁樣樣。咁呢個當然我覺得一方面係觀點與角度，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我諗作為一個議會，佢有佢嘅議事規則，議會上邊嘅所有同事對於某個課題有意見。本嚟就好平常嘅事嚟嘅，我哋係唔應該因為效率嘅要求咧，係要即係取消議員嗰個嘅可以係運用議事規則嘅權利咯。咁但係即係咁樣嘅事情咧，似乎啦，好多人包括咗建制派、保皇黨、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喺眼中咧，都係離經半道嘅嘢。咁再加埋就係話，即係所謂嘅係流會啊。我哋點算法定人數啊？呢啲咁其實好明顯就係話，流會就唔係我哋民主派嘅責任啦。民主派喺成個議會裏面得十零個人，係咪啊？咁你最重要嘅就係你建制派嘅人坐定定喺度啊嘛。你坐定定咪唔會流會咯。你坐定定，我連鐘都冇得打。咁所以其實從呢個角度嚟講，只係反映咗就係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喺考慮問題嘅時間，其實就唔考慮嗰個議事嘅係規矩，亦都唔考慮到就係話。 即係每一個唔同人要表達意見嘅唔同嘅議員要表達意見嘅時間，係必然去用盡佢嘅議事規則上面所賦予嘅權力。等於建制派啫嘛，當佢想拉倒呢一個嘅係垃圾徵費嘅費用嘅垃圾徵費嘅提嗰嗰呢一條嘅法例嘅時間，佢都拖成兩年幾嘅時間喎。就算我哋重開嗰個嘅係法案，佢都想就係話從頭嚟過。從呢啲角度，你會見到其實議事規則本質上就係讓唔同嘅議員可以就住自己關心重視嘅課題咧，係表達佢嘅意見，用盡方法。咁但係即係喺佢哋睇法就唔可以接受我哋反對派、反對政府嘅陣營咧，係可以用相同嘅係即係議事規則嘅方法咧去制衡政府咯。 嗯，而家有傳啦，諗緊方向就係就基本法第104條啦，原本講緊係就職嘅時候要宣誓嗰個嘅基本法條文啦，就係、是、再做一個釋法，定立一個所謂效忠嘅框架啦。若果真係循呢個方向去，你覺得對成個議會甚至乎未來嘅運作會帶嚟咩影響？ 我嗱，而家細節我哋唔知道啦，但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即係話我哋按照基本法所定下嘅係立法會嘅職能，喺立法會嘅係議事規則之下所展開制衡監督政府嘅工作，都會招惹到呢個係 DQ 嘅係結果嘅話，咁其實我睇唔到就係話喺未來裏面，如果按照舊嘅係即係過往我哋傳統所睇嘅立法會嘅職能，係會對於民主派去制衡政府嘅工作咧，喺嗰個背景當然好大好大嘅約束啦。所以我相信喺將來嘅係如果仍然有選舉嘅話，即係所有嘅係參選者咧，或者成個民主派咧，都係要重新再思考，就係究竟我哋個喺立法會或者我哋叫做喺個議會上邊嗰個角色同埋功能，如果係要參與嘅話，係要點樣做？未來嗰個嘅民主抗爭嘅道路係要點樣樣嘅一回事？當呢一個街頭嘅抗爭係面對呢個係國安法啊，面對呢個限聚令，當國際戰線可能係都面對呢個國安法嘅時間，連議會上面嘅發聲平台都受到約束嘅話，咁究竟我哋成個嘅係民主抗爭嘅道路係要點樣走呢？我覺得呢一個反而係我哋下一步咧係要再諗嘅事情咯。 嗯嗯，又講下另一方面啊，即係網上面又有其他嘅聲音啊，有啲網民就提一點啦，就當日嗌你哋總辭嘅時候又唔總辭，而家搞到咁樣嘅時候先至話總辭。 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幾好笑嘅係講法嚟嘅。如果你調翻轉諗，當日你當其時你走咗嘅話咧。有兩個問題，第一，從當其時嗰個去留嘅民調咧，你發覺就係話喺民主派支持者裏面客觀上都係一個撕裂嘅狀態，那個民意咧仲未有一個清晰嘅走向嘅，呢個第一點。但第二個就係話，我哋喺呢兩三個呢幾個星期裏面嘅係對政府嘅係施予嘅壓力咧，其實都令到佢再次喺國際面前出醜嘅。咁我總係會覺得就係話，我哋喺呢個崗位上面咧，其實個責任就係我哋要盡力做好我哋嘅係監督政府嘅工作，而政府對我哋忍無可忍、老羞成怒，其實呢一個係佢自己係要表達喺全個世界、喺香港社會上面一種醜態嚟嘅啫。咁我總係覺得就係話，呢一個係會遠比就係話你無聲無息地咧離開個議會。而當其時個社會其實都仲未見到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嗰種嘅醜態嘅時候，咁嗰個嘅效果咧，其實比之我哋今日我哋要係正面去處理有關嘅問題，清清楚楚，大家有個團結嘅意志表達咗，就係話中央政府係咁樣踐踏議會嘅話，我哋係一定會以集體總辭嘅形態咧，係去即係作出一個最強烈嘅抗議。咁而呢一度咧，亦都會引起全世界係重新關注香港社會所出現嘅問題。所以我覺得嗰個效果咧，其實係相當之係清楚同埋明顯嘅。 之前咧，你哋決定留任嘅時候都有參考過一個民意調查結果先至做決定嘅。咁今次而家你都好快決定就要總辭啦，使唔使又要走翻去呢啲程序嘅？你會定係已經揸定主意嘅？ 其實呢一個就好清楚，我哋琴日咧就好快脆都達成一種嘅係，即係我哋點樣睇議會，因為喺議會上面嘅職能咧。係始終，如果我哋連最基本嘅係實力都冇嘅時候咧，事實上你留喺議會咧，係一定會面對更大嘅一個嘅困難嘅。而今日係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咧，係以踐踏議會嘅方式咧，係去 DQ 即係我哋部分嘅同事，而 如果咁樣做，而我哋仍然係覺得，哎，我哋要繼續留守嘅話，呢，這個即係喺嗰個道德上面，喺個意志上面咧，係反映唔到我哋嘅決心嘅。咁所以我哋係用呢一個嘅係好清楚嘅態度去回應，我哋係覺得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用呢一種嘅方式去踐踏議會嘅話，我哋係絕對不能夠接受。而成個嘅民主抗爭嘅係道路同埋個想像咧，亦都要可能由今日開始咧，我哋係要有一個即係全個香港社會嘅民主派嘅陣營咧，大家都要重新再思考未來出路所在咯。 嗯，多個媒體引述消息咧，就話嚟緊做咧，可能人大定一個框架嘅，就未係真係做所謂 DQ， 可能仲要之後交翻俾本地唔知點樣處理嘅。若果係咁嘅話，你哋幾時會係一個啟動總辭嘅時機咧？係有框架就總辭啊，定係要見到有人 DQ 先總辭啊？定點諗咧？有冇傾到呢度？ 我諗反而最關鍵嘅就係話，有咗框架就代表對議會上面嗰個嘅係發聲音嘅約束啦。我哋議規則都用唔到嘅時候，咁我自己個睇法啦，呢個我哋未全面去傾嘅。第一當然睇個框架點樣講啦。第二個就係話，總係會我哋係要表達到就係話係政府佢要運用一種即係大家都根本係唔可以接受嘅係情景咧，係去出現。咁所以我諗我哋稍後時間會再進一步去探討嘅。我哋喺呢個階段咧，我哋好清楚就係話，假設我哋有同事係因為呢一個最新嘅安排係被剝奪咗、褫奪咗我哋議員嘅資格，令到我哋喺議會上面反抗嘅聲音同埋係我哋嘅係即係實力咧係進一步削弱嘅話，我哋一定會集體總辭。咁而我哋亦都喺延任嘅過程裏面好清楚向公眾表述咗，我哋係冇因為呢一個係各種當其時都係國安法嘅限制啦，影響到我哋嗰個抗爭意志咯。咁所以我哋係一定會做好我哋所有應該要做嘅功夫，直至到就係即係我哋係要即係睇到成件事嘅時間，面對有關問題嘅話，我哋會係按照剛才所講的做法，我們會集體總辭是作決的。 即是見到 DQ 就會做總辭了，是不是這樣說？即是見到有人 DQ 是必然的事， 框架要再看， 見到 DQ 是必然的事，見到框架的話，我自己在這裡因為未有細節，所以我們在這裡不作進一步的善述住，是吧？但是無論怎樣都好，在未 DQ 同時有同事被 DQ 之前，我哋仍然都会维持翻我哋今日喺议会上面所作嘅行为咯。 最好快问埋啦，就若果真系有个所谓效忠，何为效忠嘅框架出咗嚟啦，会唔会影响到议会已经变咗咁样噶啦嘛？就永远都唔参选咧，就可能缺席于未来嘅议会咧。 我头先都答咗呢一点嘅，就系话，即系你如果嗰个如果我哋按参考翻其他国家或者个喺其他面对專權的壓制之下，那個的是議會的是運作是有這麼多的約束的話，究竟我們何去何從啊，如何定位啊，這些我覺得是要大家是去再進一步去討論的事情來的。但是總的原則就是那個角色一定改變了。不過換言之就是說，你參政的時候的角色可能是改變了都不定的。因為你的約束很巨大的時間，但是你怎樣能夠保存到實力呢？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驗來的嘛。畢竟面對著專權的話，其實鬥長命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的考慮。因此怎樣做，怎樣能夠繼續凝聚到整個社會的共識和團結呢？我覺得特別是我們民主派之間同時的團結和共識的話，這個都是我們未來重要的課題。 好，咁多谢晒先，胡志伟倾到呢度。胡志伟咧就是、民主派会议召集人，亦都系民主党嘅主席啊。今次有传就系嚟紧人大会定个何为效忠嘅框架，咁之后咧就会交翻俾本地去到处理啦。咁有传咧四个人咧就之前曾经喺换届选举里边被选举主任 DQ 过，包括有杨岳桥啦、郭荣亨、郭家麒同埋梁继昌咧，极有可能咧系会被取消资格噶，传闻嚟嘅啫。而家电话旁边请嚟其中一位公民党党魁杨岳桥一齐倾啊。早晨，杨岳桥。 早晨啊， 系啊，点睇今次呢啲传闻啊？ 其实我哋即系你刚才讲嘅呢几个人，包括我在内，都已经系被 DQ 过一次噶啦。咁即系要喺短时间内再大动干戈，要 DQ 第二次，所谓何事呢？咁 係咪即係證明過去呢由復會到依家呢個零月，我哋喺議會裏面做嘅嘢真係令到當權者非常唔高興、非常唔舒服，所以佢先要用一個咁即係大家想象唔到，或者即係一個相當誇張嘅做法去 DQ 我哋咧？咁可能係咁都唔頂，我冇能力去猜度到啦。 咁但翻翻嚟呢一屆議會之後，咁其實就好似集體做嘅啫。譬如你哋點人數，你哋都唔算係一個特別。即係突出咗，你都係群體嘅動作嚟嘅，而家都係咪？ 咁其實不如咁講，過去呢個零月或者呢幾次嘅大會，無可否認係有點人數。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基本法裏面所寫清楚嘅合法嘅法定人數35人。咁有同事去要求大家翻嚟去符合翻個基本法最基本嘅法定人數。咁呢個又係咪一個？即係好十惡不赦嘅行為，係咪對方都不能接受呢？而假設真係佢哋不能接受，亦都只不過係意味住，即係一個咁強大嘅國家啊，竟然係容不下幾下嘅鐘聲。咁呢個我即係覺得係即係係荒謬嘅。咁當然即係第一次 DQ 本身已經係荒謬，咁而家第二次 DQ 唔會令到件事合法合理咗嘅。 大家有傳就係就住基本法第104條再去做釋法啦，然之後定出一個何為效忠嘅框架。你點睇呢一個方向咧？長遠嚟講，對整個議會嘅發展會帶嚟咩影響 咧？其實而家只不過意味住號稱國際金融中心嘅香港，號稱國際都會先進城市嘅香港，竟然容不下即係反對嘅聲音，竟然容不下議會裏邊係有同即係政府唔同嘅一啲諗法。咁呢一個長遠對香港係好定係壞呢？喺全世界嚟講，傳遞咗一個乜嘢嘅訊息呢？呢啲留返作決定嘅人去向香港人交代啦。 但對方嘅法理依據呢，你會點睇呢？即係加效忠嘅定義嘅框架，呢個你點睇？ 其實葉冠霖同埋聽緊呢個節目嘅聽眾都會知道，呢啲所謂嘅法理基礎都係按需要嘅時候加上去嘅啫。咁什麼時候需要，咪佢自己去作去作判斷囉。其實就等於當香港電台都會有監制係可以即係因為盡忠職守而被捕嘅時候，咁其實好多所謂嘅法理依據都係喺佢口中號稱嘅法理依據嚟嘅啫。 今次就另外一方面啦，就你之前都有討論過係即係續任一年嘅時候究竟留唔留任啦。咁嗰陣時都引起好多討論，都要問翻啦。今次喺網上面亦都有人講個聲音就係話你之前又要留任，而家就搞到咁樣先至決定話要總辭啦。點回應呢啲説話聲音咧？又 咁其實呢個係即係因果關係上面大家可以弄清楚嘅，即係當時係選擇是否留任嘅時候咧，係大家集體有一個決定權。而當時係有唔同嘅聲音，咁所以係需要去做民調啦。今次留低嘅同事，大家都好快係冇爭議地去作出一個結論，就係集體一齊離開。咁所以冇需要去做民調，此其一。其二，而家係對方唔按常理、唔按正常嘅程序、唔按邏輯去做一啲瘋狂嘅行為。咁其實佢對針對嘅其實已經唔係簡單議員個人，而係對於香港、對於制度、對於整體一國兩制一個最大嘅侮辱嚟嘅。咁所以即係要真係有人要自取其辱嘅，當然唔會係我哋，而係去作呢一啲瘋狂行為嘅嗰啲人。 如果真的發生總辭的話，議會上面就沒有了一些民主派的代議士。剛才都跟胡志偉談的時候都說到，即近日譬如有些民主派支持者以往都可能在民間有些集會去到表達訴求，現在就國安法又好、限聚令又好，始終有疫症，這些都受到影響。你怎麼看香港整個氣氛的發展有什麼出路呢？ 無可否認，我們現在是面對著寒冬的。喺即係公民社會嘅發展，喺民主嘅進程裏面，我哋係面對住極大嘅困難，呢個係不能否認嘅。前路點樣去行，我哋只能夠係一步一步，亦都只能夠係繼續團結落去。咁點樣可以去行到一條路出嚟呢？咁大家用集體嘅智慧一齊去諗嘅啫。 因為以往有你有提嗰啲民間戰線啊、議會戰線啊、國際戰線啊，咁呢啲可能條條都行唔通嘅，而家發展落去。 咁無可否認，喺各種因素底下，我哋嘅選擇係越嚟越狹窄嘅。咁但係我仍然覺得，即係唔會有永遠嘅冬天嘅，即係春天總會來到，只不過係一個幾耐嘅時間咧，係需要幾多嘅忍耐咧。咁呢一啲即係靠大家一齊去努力嘅啫。 多謝曬你先，楊岳橋傾到呢度，多謝曬你，楊岳橋咧就係公民黨嘅黨魁，就有傳啦，而家四個嘅泛民議員咧都好有機會啦，會被 DQ 啊，楊岳橋就係其中一個，因為佢之前咧俾選舉主任喺參選嘅時候都 DQ 過一次嘅。聽眾打嚟講係17231，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喂，係， 早晨張生， 係早晨， 係請講啊， 而家就遊行又冇啦，選舉又冇啦。咁就行下街，即係都有機會俾人哋告暴動啦。咁就而家真係香港比幾年前簡直係兩個世界。咁啊，我覺得而家香港可能仲衰過大陸。咁大陸呢，咁佢都會做下樣，譬如話有啲官員話會失職啊，都會做下樣，會免責啊，即係或者會唔係免責，即係會。會有懲處啊，咁樣會落台。香港呢，所有咁多呢，都冇一個官員會出嚟道歉或者會落台。即係97嗰陣時呢，都仲會有幾個即係會問責落台，而家一個都冇。 都有換下人嘅啲局長啲有時都。 嗰啲唔係因為佢犯咗錯而落台㗎嘛。 嗯， 同埋警察方面呢，咁而家示威者呢拉咗10,000人，咁警察咁多咁多嘅片段可以一個都冇事嘅。咁比兩年前，即係幾年前七警駐警衛咁打人一兩下，咁樣都要坐監嘅。咁而家根本上變咗仲差過大陸嘅。 OK， 多謝張先生的意見，同你傾到呢度。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嘅有千禧年代。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成報報導，有傳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會褫奪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包括公民黨嘅楊岳橋、郭榮亨、郭家麒同埋專業議政嘅梁繼昌，指佢哋並非真誠擁護基本法。19名非建制派議員尋日下晝召開記者會，公開表明，如果人大常委會取消民主派議員的資格，他們將會義無反顧集體總辭。成報報導， 信報的報導就提到，泛民全體議員如果決定總辭，在擁議會多數的建制派將會可以在沒有人反對之下通過不少重要的法案和議案，例如譴責泛民議案、明日大嶼撥款和境外投票等。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接受查询的时候说，泛民总辞与否对议会局面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说，泛民离任对建制派选情是否有利，要视乎由建制派主导的议会能不能够尽快通过有利民生和经济的措施，否则民众不满，建制阵营亦都要负上政治责任。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兩間電力公司今日公布電費調整，根據中華電力同香港電燈兩電五年發展計劃嚟到預測，明年兩電或者最多加價8.9%。如果兩電最終係凍結加幅，但係因為港府提供2,000元電費補貼，至今年底結束，市民明年繳交嘅電費亦都預料會比起今年多。文匯報相關報導亦都講到，據了解，中電同埋港燈因應國際燃料價格持續下跌，同油價掛鈎嘅天然氣價格亦都遠比預期低，中電傾向凍結電費，港燈就可能最多加價1%至2%。分別係東方同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連續兩日有多宗新型肺炎輸入個案，尋日新增4名獲豁免檢疫嘅機組人員，都係喺回家或者回到酒店之後先至確診。前日公布中，2名法國抵港者亦都喺完成檢疫、光顧魚蛋粉店之後先至確診。中大專家許樹昌批評甩漏，應該確保第二次樣本陰性先至結束檢疫。高風險地區抵港的機組人員應該驗出陰性先至翻屋企，否則可以透過公共交通工具播毒，令到香港難防第四波爆發。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大埔區七日之內錄得10宗新型肺炎確診同初步確診個案，前日有大批居民湧往區內普通科門診索取樣本樽。 政府之後又調派流動車派發和收集樣本檢測，更加是由昨天開始一連三日在區內增設三個臨時採樣亭應付需求，有大批居民排隊檢測，政府需要再延長採樣的時間。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政府增設採樣站，建議在鐵路沿線和大型商場設置樣本包自動派發機。《蘋果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美国辉瑞药厂昨日宣布，他们同一间德国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中，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保护率超过九成，是第一间公布疫苗实验成功数据的药厂。辉瑞表示，这个月稍后就会向美国政府申请紧急使用许可。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外界关注人大常委会是否加插议程处理立法会运作受干扰的问题，不排除有多名泛民议员被取消资格。社评说，阻止政治攬炒是一回事，如果出手过重，亦都有可能引来激烈反弹，事情做得太尽，物极必反，一国两制各有分制，不理局限，只管死斗，拒绝沟通，香港难有宁日。明报社评。 但公布社评话，从立法会十月份复会第一日起，揽炒派就狂点人数拉布，一个月嚟数人头八十几次，并且造成三次流会，更加公然话留任立法会就是为咗揽炒，无差别咁否决一切政府议案。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已经指出，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且严格遵守法定誓言。社评话，揽炒派违背咗誓言，成为议员嘅前提已不复存在。大公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讲到，多家媒体都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取消最少四名刚留任一个多月嘅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嘅资格。民主派議員昨日商討之後決定，一旦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有關的決定，全體民主派議員將會總辭。評論說，民主派理應要求林鄭月娥政府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即時回應，未獲回應就即時總辭，無謂拖多兩日。這個是《蘋果日報》評論。 《東方日報》政論話，消息話政府將會撤銷工商鋪的額外印花稅徵費，為振興經濟邁出一步。美中不足的是，今次只是半撤辣，工商鋪先行，住宅物業依然限制重重。政論指，辣椒已經設置十年，樓價依然上升不絕，有意置業者顯然未受惠於辣椒，反而要硬食附加稅項，上車成本更難負擔，弄巧反拙。《東方日報》政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航名居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蒲岗村道桥底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星航名居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就喺蒲岗村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今日比较挤塞啊，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塞翻去收费广场啦。咁所以引致到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香港仔网球同壁球中心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在李景湾，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在港安医院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架山花园。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深麻实道。在新界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虽然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蒲江村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熟食市场的情况，听众张先生， 市政大楼的食肆最少都七八个人一台，应该市政呢他所有中心呢要巡查咯。 听众林女士， 熟食市场那些台呢全部是紧的，就没有间开，你食环署有人的嘛，有没有理由给他坐到那么密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0年11月10号，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有机会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 美国就港区国安法制裁邓中华、李光洲、刘赐慧、李桂华。 政府资助居粤港人到港大深圳医院复诊，上限2000元人民币。 辉瑞称初步显示新冠疫苗有效预防率超过九成。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九点十三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刚才一路讨论紧咧，就系传啲风出嚟咧，就话全国人大常委咧今日、听日会喺北京开会啦，会加插个议程。就會咧，就基本法104條咧釋法嘅，咁當中就講到有關何為效忠特區咧，可能加個框架落嚟。咁加完框架之後咧，就可能啊有一啲嘅現任緊嘅立法會議員咧就會被 DQ 啊。咁而家傳就話四個咧都高危嘅，之前咧就俾選舉主任咧曾經 DQ 過嘅，咁而家就所謂高危。咁民主派議員方面就話咧，若果真係咁做嘅話咧，就會義無反顧地總辭，顯示最強烈嘅抗議嘅。可以繼續打嚟講嘅，1872311 1872311，有周太嘅，周太你好。 係，早晨。 早晨，周太。 我覺得咧，議會咧有不同嘅聲音咧，係可以使到事情咧就會更加圓滿咯。 嗯。 咁所以佢即係民主派延任一年咧，我都好希望佢哋延任噶。咁但係咧，佢哋所做嘅嘢應該係要有建設性的嘛，而不是破壞性的嘛，是不是？那你如果搞垮香港同埋拖垮香港，對邊個都冇好處的噃。那你不斷咁點人數咧，我同埋拉布咧，作為一般市民咧，我就係比較中，我都算中立的啦，但是我都唔中意睇到呢啲咁唔負責任嗰個現象嘅。咁你係阻礙咗嗰、那個這個民生啊嗰啲經嗰啲議題噶嘛。咁就算俾著你係老細啊，你會唔會請一啲呢啲咁唔負責任嘅人咧？咁我覺得為議會好，為個人好，呢個民主派咧都應該係檢點一啲咯。中央立得國安法咧，佢一定亦都可以為104條去執法嘅。咁民主派即係希望佢好自為之咯。咁我就希望立法會係有不同嘅聲音嘅。 明白。咁兩樣嘢你點稱啊？嗱，又想立法會有不同聲音啦，但又唔想見到拉布啦。咁而家咁點揀啊？你會？ 咁但係咁，如果佢一係去拉布嘅，佢係對抗式嘅，咁就冇意思㗎啦。咁你即係延誤咗呢個運作啊嘛。 咁所以我會贊成 DQ 佢哋㗎啦。咁響即係冇可選擇嘅情況，一定係要咁做嘅。即係你會唔會係留翻一個係反對自己嘅破壞性強嘅人留響議會啊？我係唔贊同咯。 多謝曬周太嘅意見啊！跟住嚟咗沈先生添啊，沈生你好。 係早晨啊， 早晨沈生， 冠林 你好你好。 都聽到話有機會喺呢次人大會議裏面制定一啲佢哋所講話釋法嘅條例加框架，而 DQ 啲議員咧，我覺得好震驚咯。因為而家咧，我又覺得香港社會而家開始掃除呢個中美貿易戰嘅陰霾啦，同埋疫情亦都透過輝瑞藥廠可能有呢個疫苗，我哋會唔會係優先處理咗經濟，搞好翻先好過？其實有啲人講中立咧，佢自己並非中立嘅，因為原因喺邊咧？就係好似剛才嗰位女士，佢講自己中立，其實佢係好藍嘅。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太中立嘅，但係都每一個人都有政治立場，我哋係唔可以去強制去將人哋嘅政治立場加自己嘅政治立場加喺別人身上。但我覺得點人數，佢又正正就緊收佢個崗位咯。佢監察緊立法會人數夠唔夠咯。除非你喺議事規則改埋唔使35人。嗱，好簡單一個例子啫嘛，例好簡單一個做法，你咪好似有42位嘅係咪政治派？係咪啊？ 要再數真先，有時啲定義都要搞清楚呢個係差唔多咁嘅數啫，係。 係啦，咁佢咪揾一個人去協調咗。佢哋因為以我理解，好似開會嗰個日期係主席去定㗎嘛。佢咪邊啲人在香港最多嗰時咪係開會嘅時間囉。咁冇可能你開開下會又走去做第二樣嘢呀，咁佢自己又平息人哋冇盡忠職守，佢自己又曾幾何時盡忠職守呢？同埋就我覺得而家議會呢，其實喺呢一刻呢，其實佢哋唔知咩鐘呀，係咪佢上次已經建議過話 DQ 四個，咁 DQ 完唔到，下次又再 DQ， 下次人大再 DQ 都好悶啫。佢上次都俾人大刮咗一巴啦，呢次又唔通又再刮佢一巴。我唔係好理解囉，同埋希望係大家和睦相處囉，同埋喺建制好，民主派好，咁你呢次一年嘅叫做延伸議會呢，其實已經俾好多機會大家去整合去思想，同埋就係話你建制派喺政治上面你點樣去文宣做得好啲，你仲有啲中立真係中立嘅人拉返去佢哋嘅選票多一啲，咁就唔使延伸呢一年嘅議會啦，即係特區政府都叫做咩用心良苦啊，咁你建制派你又唔生性，你就成日都講埋一啲叫做即係政治嘅空間又冇啦，又冇政治嘅魅力嘅說話，咁傷害到一啲選票，咁你又要話人哋喺嗰個議會裏面抗爭，咁就係歸根究底佢自己都係自食其果嘅啫。 好，多謝張先生嘅意見啦，傾到呢度。我跟住嚟講下另一個話題啦，講下有關醫療方面啦，醫療服務嘅話題啦。咁喺疫情之下咧，就有部分嘅港人咧一路都留咗喺廣東嗰度啊。咁有啲有長期病患嘅香港人，因為即係過關嘅問題啦，翻唔到嚟啦，就難以翻嚟香港復診。政府尋日就宣布啦，由今日開始咧會推出個特別支援計劃，俾呢啲人咧去申請資助嘅，每次可用優惠價100人民幣啦，就喺港大深圳醫院接受診症嘅，咁每人嘅資助上限咧就係2000人民幣。已經過咗復診日期，但仍然未復診到嗰啲咧，就可以有優先安排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新嘅一個措施。咁但係具體安排會係點咧？嗱，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118723111。安排方面咧，可以問下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一齊傾下嘅。早晨，盧寵茂。 早晨。 不如又同我哋解解而家嗰個運作模式嘅申請資助嘅模式，你大概會係點樣嘅呢個？ 呢個係由香港政府去決定嘅。咁經過個最後嘅決定咧，就係、是所有呢啲由今年嘅2月17日啦，到而家暫定係出年嘅7月31日咧，因為疫情受影響翻唔到香港復診嘅病人。凭佢哋已经同医管局嘅一个预约嘅嗰个时间咧，就可以嚟到我哋港大深圳医院咧， 就接受翻個治療，而咧就由政府去資助嘅。 嗯， 咁個資助咧就限於嗰啲已經約咗醫管局啦，即係換句話講，你而家有唔舒服，新嘅症就唔包嘅。 嗯， 急症就唔包嘅。你係你如果原本約咗眼科，咁你就可以嚟睇眼科啦。如果你睇眼科嘅過程，你發覺其他嘅問題咧，例如心臟科嘅。咁係原本冇預約醫管局嘅，呢、這個亦都唔喺個資助範圍嘅。 嗯， 即係換句話講，佢可以嚟睇，但係咧佢要跟翻我哋醫院嘅收費自己負擔，政府就唔資助啦。 嗯， 咁呢個要比較清晰嘅。有啲病人以為嚟到就只要我攞住香港身份證，我係香港人就可以由政府資助啦。咁呢個唔係嘅。 嗯， 第二咧就係佢個資助咧只係限於門診嘅診金啦，呢個檢查同埋藥品。 嗯， 就會唔包括。十入院又唔包括一啲比較複雜嘅一啲，譬如好似手術啊，就算日間手術唔使入院咧，都唔包嘅。內鏡檢查係同埋嗰個一啲活檢啦，活檢即係抽組織啊嗰啲咧，同埋呢個喺影像嗰度嘅 PET scan 即係正電子掃描咧，都係唔包嘅。咁呢個就香港政府嗰邊定嘅。 OK。 咁、okay. 呢個就係即係而家個嗰、那個佢嗰個成個服務嘅資助嘅範圍。 嗯。 咁但係資助咧，亦都因為因應喺香港，其實去醫管局覆診咧，病人都要俾翻少少嘅一個診金同埋攞藥都要俾少少嘅。咁所以佢就定咗咧，嚟我哋度嘅頭100蚊咧，就要病人自己俾嘅。 嗯。 所以所有病人嚟睇咧，佢就要先即係佢要俾100蚊。咁100蚊以外嘅費用咧，就由政府去資助啦。 嗯。 但係呢個上限就2000蚊。 OK， 好。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喺居喺广东嘅港人啦，如果想要呢种服务，系咪直接嚟港大深圳医院就得噶啦？定系要去先做咗所谓申请先？定系攞齐啲文件嚟你哋度就得噶啦？ 系要为咗要确保佢系喺呢个资助范围啦，咁亦都省咗佢个来回交通时间咧，我哋就建议啲病人咧先咧用我哋上网用我哋手机有一个程式啦， 嗯， 就用电子嘅方式咧向我哋提交個申請，咁、 嗯、 佢提交個申請咧，我哋會整理好佢個資料咧，就轉俾香港嘅醫管局同埋嗰個電子病歷檔案辦公室，因為佢要申請嘅係兩樣嘢，就是、第一就係向香港醫管局去到確認咧，佢係符合嗰個資助範圍，換句話講，佢係有一個預約嘅時間嗰一科咧係符合個呢個補助嘅、 嗯。 第二個就係佢同一時間咧，如果佢自己願意咧，就可以申請攞翻一份佢嗰、那個。門診嘅嗰個病歷嘅副本， 嗯， 就等我哋喺佢覆診佢嗰個病嘅時候咧，保障嗰個質量同安全，咁呢個就兩個申請嚟嘅， 嗯， 咁如果即係為咗省佢嘅時間啦，因為個香港嗰方面佢去到審批確認咧係需要一啲時間嘅、 嗯， 所以佢用電子嘅方法俾咗我哋之後咧，我哋會攞到醫管局嗰邊嘅審批咧，就會通知佢，然後就安排佢嚟覆診咯。 即系唔系即刻自己上嚟嘅，头先嗰啲程序都要走嘅。头先你话要啲时，要啲时间大概几耐到啊？呢啲先电子申请。 呢、這个就由香港方面去决定啊！即系我哋就唔可以俾到一个答应你咧，因为呢个系香港个医管局同埋个电子病历办公室到底需要几多时间去确认？ 嗯 我呢个估计下，我只可以话估计啦，大概系几天时间啦。应该话大概吓，应该系7日到啊，咁应该就有足够嘅时间。咁、因为大部分呢啲都唔系话急症嚟嘅，咁我哋希望。咧啲病人俾少少时间等香港嗰边确认咗，咁、我哋就会尽快去安排。 OK， 好。嗱，另一个想问下啦，嗱，而家每次嚟就要俾100蚊啦，咁就每人嘅资助上限系2000蚊嘅。我觉得你之前嚟睇，你讲过就话系咪喺你哋度睇专科门诊大概400几蚊人民币到啊？咁咪个资助额系点计嘅？系计400几减咗100，即系当用咗300几嘅资助额啊？定系话可以睇20次啊？定系点啊？点计啊？ 就我哋其實每個病人睇病需要幾多錢咧，就視乎佢有幾多檢查同埋藥物啦，所以個個人唔同嘅。 嗯。 但係我哋個資料咧就平均我哋個專科咧計埋曬所有檢查，包括有啲病人要做掃描嘅咁咧，平均就430蚊人民幣。咁我哋假設呢個病人佢睇一次醫生，佢就係用咗430蚊嘅一個平均數啦。 嗯。 咁佢有100蚊就要自己俾啦。 嗯。 咁如果話講政府就資助佢330。 哦， 咁佢有2000蚊喺度，佢嚟一次用咗330，咁如果咁計咧，佢應該可以睇到5次多啲，咁、就會用曬呢個2000蚊嘅資助額噶啦。咁用完之後，佢再睇第6次、第7次就要自己俾啦。 明白。好啦，而家呢个安排啦，就多啲个方便到喺内地嘅人多一个选择啦。不过都见有一啲关注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嗰啲病历嘅互通啦，因为都惊香港啲病历会唔会俾你哋攞到咧？咁会唔会对佢哋嘅私隐保障唔够咧？点样咧？就 我哋攞到嘅病历只系局限于嗰位病人嘅，那个病人系自己同意，就是、其实就佢提出申请。就是距離我哋度睇證，為咗想確保佢自己嗰個醫療嘅質量同埋安全性咧，佢就要求香港嘅電子病歷辦公室咧，就係、是、提供一個副本俾佢，咁咧佢同意俾我哋去用。咁呢個絕對係自愿嘅。如果有病人係唔想嘅嚇，擔心即係我哋醫院個即係保障佢嘅私隱問題嘅，佢係絕對可以唔申請呢樣嘢嘅，但係。即係我自己咁睇啦，最即係一個醫生嚟講，如果你睇一個醫生咧，你一定要對佢有個信任啦。我自己就好希望咧，即係喺個即係醫生同病人嘅關係入邊，大家有呢種互信先得。其實如果冇互信咧，真係好難去診症嘅。 Okay. 即係有個病人如果唔將自己嘅病情講清楚嘅話，那個醫生好難去到真真正正俾到個最好嘅個意見俾佢咯。 OK， 另外一塊問題就用藥方面，有啲人關心啊，兩地用藥會唔會有唔同嘅咧？會唔會唔連貫嘅咧？有冇呢啲可能性咧？或者標準唔同嘅咧？ 我哋用嘅全部都係循證醫療，即、就、係、是、根據嗰個病人嘅需要同埋一啲客觀嘅數據證明啲藥物嘅效力嘅。咁至於兩地咧，確實喺個藥品嗰度使用方面係有少少差異。大部分嘅藥物咧，基本上係一樣嘅。大家其實個成分係完全一樣，可能喺唔同嘅地方生產啊，嗰啲有啲差別，個包裝有啲差別，但係其實個成分嗰樣嘢個質量係完全係一致嘅。而某啲藥咧就佢個接近嘅可以有替代品嚇，但係確實咧最有啲藥咧就真係喺香港有，但係內地咧暫時未有嘅，因為個註冊嘅程序唔同。不過深圳已經有一個特殊政策噶啦，就係上個月國家公布咗，深圳會俾唔係香國家會俾深圳咧就點名咗我哋醫院咧做一個試點，去用一啲香港有內地冇嘅藥嘅。咁呢個會好快有噶啦。咁所以總體嚟講，我會話基本上香港有嘅藥咧，我哋都可以提供到嘅，個質量亦都係一致嘅。 好。嗱，咁你預計今次嘅反應會點樣咧？有幾多人會嚟你醫院啊？剩翻分鐘同你講講呢個。 這個估計，政府的估計有18,000-38,000已經約了啦。咁但係當佢哋分散喺廣東省唔同地方㗎，咁有啲會比較遠嘅。我哋都相信有啲比較遠嘅咧，佢未必如果個病本身比較輕微嘅，可能喺本地度去揾醫生睇啦。咁我哋暫時真係冇辦法知道準確嘅嗰個數字。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唔同嘅科目可能唔同嘅需要啦。但係我哋自己就準備好曬㗎啦。我哋會即係比較有彈性啲。如果邊一科嘅病人係特別多嘅話咧，我哋就會安排我哋嘅醫生，特別係啲識講廣東話㗎啦，又可以有啲香港嘅同事喺度幫手啦，可以睇到香港啲病歷啦。因為香港病歷有好多簡稱嘅， okay. 英文嘅簡寫啊，即係HCC 啊、NAD 啊呢啲咁嘅嘢。咁我哋會去即係盡量去處理佢咯。咁我哋就確保咧，病人會喺佢預約嘅時間嘅兩個禮拜嘅前後就可以接受到個適當嘅治療。 多謝曬先，盧松茂傾到呢度。盧松茂咧就係港大深圳醫院院長，電話87231，大家一齊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财政部宣布，因应香港的情况，对另外四人实施制裁，以示不满压制香港特区的不同政见人士。被制裁的四人包括警务处副处长、负责国家安全的刘志伟、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以及中央政府驻港国安公署副处长李光洲。美国财政部在网站公开四人的个人资料。美国政府早前已经就中国政府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等暂停与香港特区的引渡条约，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亦都宣布制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多名特区高级官员和相关人士。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阵营向宾夕法尼亚州联邦法院提出诉讼，寻求颁布紧急禁令，阻止州政府官员确认民主党拜登的当选资格。诉讼认为宾夕法尼亚州的邮寄选票的邮寄投票系统缺乏透明度和严正性。竞选阵营的律师在声明表示，州政府根据选民的投票方式有不同的处理标准，认为两种选举制度可能会令欺诈选票在没有适当核实或者监督的情况下被计算。拜登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宣布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寻求连任的特朗普并没有承认落败，并发起连串法律战，期望推翻选举结果。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的麦康奈尔说，总统特朗普100%有权质疑大选结果，并考虑采取法律上各个的选项。民主党的拜登日前宣布当选新一任总统，共和党内有声音恭贺拜登当选，或者敦促特朗普接受选举结果。麦康奈尔在参议院发言的时候首次公开表态，说特朗普有权调查违规指控，并权衡他的法律选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就说，共和党拒绝支持选举结果对民主极为有害，十分危险。舒默说，拜登光明正大地赢得大选，认为选举诉讼必须基于证据和事实。宣布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成立13人的新型肺炎咨询医疗团队，他和团队见面商讨接任之后打击病毒的计划。小组由三人共同领导，包括前医务总监穆西、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海斯勒以及耶鲁大学副教授努涅斯·史密斯。成员亦都包括前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及发展处主任布赖德，他宣称在今年一月试图发出有关新型肺炎的警报，而遭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抵制，之后被总统特朗普解雇。拜登呼吁美国民众出街的时候应该佩戴口罩，强调戴口罩是带领美国恢复正常生活的必要短暂措施。他又反驳特朗普早前说佩戴口罩是政治伎俩，认为不应该将戴口罩政治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5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21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8点，跌1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0.5跌12元，美团317.2跌18元，阿里巴巴281.2跌9元，友邦保险86.15升3.8，京东集团338.6跌23.6，中国平安85.55升1.65，汇丰控股37.05升2.15。银河娱乐63.5升4.75，中国海洋石油8.09升7.4，小米集团24.6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9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1，人民币6.626，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5146点，升306点。港金现价报17330元，跌8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85美元，卖出187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仲系车多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啦挤塞，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咧就系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咁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我哋一路讨论紧几个议题嘅。头先有讲过关于咧就系 DQ 一件事啦，而家传闻就传得好犀利啦，就话有可能咧就真系会人大常委咧会加一个嘅议程，咁就讲到定一个何谓效忠嘅框架，释法104条，咁啊睇下呢两日嘅新闻会系点啦。咁大家想回应咧，继续打嚟倾啦，1872311，1872311。另外啦，头先都访问咗咧就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啊。盧寵茂就講翻咧，就政府而家有個新嘅資助，因為疫症之下咧，就有啲人咧，香港人啊，就長期留咗喺廣東嗰度，翻唔到嚟復診啊。咁而家政府有個宣布咧，就話有個特別支援計劃，咁等呢啲人咧就可以申請一個資助嘅優惠㗎，每次100蚊人民幣啫，就可以喺港大深圳醫院嗰度咧接受診症。咁每個人嘅資助上限咧就係2000蚊，咁啊專門俾一啲咧過咗復診日期又復唔到診嗰啲咧，就可以優先俾佢安排睇啦。咁頭先盧寵茂醫生咧都解釋咗啦，係邊一啲包，邊一啲就唔包啦，一定係嗰啲舊症嗰啲先包啊。另外一啲特別啲嘅譬如一啲頭先講照腸鏡啊，或者其他嗰啲咧就唔包嘅呢、這個，咁大家要注意翻啊。不過都可以提供咗一個內地啊，而家仲留喺廣東嘅一啲港人啊，翻唔到嚟香港嘅時候有一個選擇。咁大家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對啲安排點睇咧，都講下你嘅睇法。又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張先生打上嚟1872311嘅，張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早晨，張生係，請講。 早晨，都想講翻頭先話被。傳言有再有 DQ， 咁經歷過國安法呢啲事，可能大家都對呢啲驚嚇都習以為常。咁但係我哋成日諗住，而家疫症，譬如頭先聽眾都有講過，相對平靜啦。咁美國大選都塵埃落定，其實應該個中美關係都希望有改善。咁突然又做呢啲動作，同埋我可能大家都會睇過一啲報刊，譬如《明報》今日一啲評論都有啲建制派都覺得驚訝，之前都冇收到消息，同埋都唔合邏輯。如果你要 DQ 佢，喂，當初點解俾佢延任呢？而啱啱開會都唔夠一個月，佢哋所做過嘢，泛民你覺得討厭，但其實相對以前都係一啲好小兒科跌下人數呢啲，咁其實係所做嘅嘢，其實令到民心更加遠離。冇錯。一個議會佢哋呢啲做嘅行為，可能喺當政者覺得係好討厭啊，好阻礙施政。其實喺我哋所謂我哋香港人認知，甚至世界所認知嗰個普世價值，呢啲其實係好正常嘅事。你可以唔中意佢，但係就由翻選舉、由選民用選票選翻。如果你覺得嗰啲議員做得唔好，就唔係由一個當權者用啲叫做行政指令去定一啲法律去清除一啲意見者。如果係咁樣，我哋唔需要一國兩制，可能同內地一啲人大啊、人大化，大家一致手通過，當然好和諧噶啦。咁但係呢啲係唔係長治久安咧？咁我覺得係要無論內地甚至特區政府 啲領導人反思啦。咁當然我哋市民係好無力啊。我最後講一句，這個寒冬係好長嘅，但我覺得有信心，或者我哋下一代再下一代會睇到真正嘅民主嘅出現啦。 多謝張先生，先傾到呢度，多謝你啊。另外頭先都講到有關即係而家個新嘅資助特別支援計劃啦，就俾一啲喺廣東嘅內地。在廣東這個地方的香港人，如果在香港一路回不到來覆診那些，可以選擇去港大深圳醫院那裡看醫生的，有資助，每次給100元而已，多個選擇。不知道病人組織會怎麼看呢？電話旁邊請你一路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一起談一下。早晨彭洪昌。 早晨葉冠林。 怎麼看今次這個特別支援計劃呢？ 如果根據政府的估計，大概現在是有18,000-38,000的港人恆常在醫院覆診的，咁咧就居留咗喺廣東省啦。咁當然呢個數字，政府推算就係話大概咧，可能28,000到咧嘅港人咧，係受住呢、這個疫情嘅影響，就嚟唔到翻唔到醫院覆診，咁就需要有啲特別支援啦。咁如果講緊啲大概30,000人咧喺廣東省度居住咧，而家能夠去廣大深圳醫院度覆診咧，雖然個路途比較遠一啲啦，但我都估計可能都有部分嘅香港病人咧係有因為呢個計劃而受惠嘅。咁但係實際個數字會係幾多咧？咁呢個就真係要再睇下，佢哋個居住個情況、地點啊，同埋就係個計劃會唔會太複雜？即係令到佢哋唔容易去處理到個申請。同埋就係佢對於廣大醫院咧，會唔會廣大深圳醫院咧？因為都唔係正式係香港嘅醫生喺嗰度去應診啊。咁對於嗰、那個治療質素啊，或者甚至乎藥物供應啊，其他嘢咧，會唔會有個即係信心喺度？不過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就係話嗱，當而家就病人去覆診就每次係100元嘅人民幣啦。咁其實嗰個收費咧，大概同香港嘅醫院咧都接近嘅。嗱，而家香港公立醫院嘅收費咧，專科門診每次就80元，咁另外就15元一種藥，咁啊包10個星期，咁即係大概計埋咧，可能都係即係100多元咁樣一個專科一個藥物嗰個嘅費用。咁同而家廣大深圳醫院收嘅100元嗰個人民幣咧，差唔多嘅。咁但係值得留意就係、是，雖然頭先阿盧院長都講啦，平均嗰個專科覆診，佢哋個費用咧係430元，咁所以減翻100元咧，政府就補貼303元。咁然之後咧就上限係2,000元，大概睇到即係5-6次咁上下。咁但係咧嗰個係一個平均專科收費，咁要留意就係、是，究竟佢會唔會係每一個專科嗰個收費係有冇唔同嘅咧？同埋就係、是、雖然頭先講咗已經有啲嘅檢查，譬如話正面掃描啊，做腸鏡呢啲咧係唔包嘅。好啦，但係包括咗喺裡面嘅，會唔會係計一個額外嘅收費啊？舉個例，譬如話做磁力共振、電腦掃描啊、超聲波檢查，係咪喺嗰個33元嘅資助額以外，即係再即係再扣得多啲咧？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即係2,000元嗰個津助咧。咁足唔足夠喺未來，因為佢個計劃預計去到出年嘅7月尾嘅，足唔足夠咧？咁呢個都仲要即係留意，要觀察一下嘅。 但係呢、這個今次都叫多一個選擇啊！呢個你點睇咧？呢、這個即係同埋，如果但係通翻關，又使唔使嗌翻停咧？啲你點睇？ 當然多一個選擇都係好嘅，甚至乎咧即係我哋覺得都有啲比較遲啦，因為我哋原本認識有啲嘅長者咧，佢。都係喺國內，咁就有啲生活有啲係即係翻上去國內，就原本係諗住過年啦，不過一路滯留咗咁長嘅時間。咁其實有啲都話咧，因為9月嘅時候咧，曾經都聽聞政府已經向財委會度申請撥款啦。咁其實再早啲時間，可能喺即係大概6-7月嘅時間咧，已經有人去提出呢個建議啦。咁但係佢哋又聽聞有啲計劃一路等到而家今日咧，先至推行得到咧。咁有啲都話，都真係等唔切啦。咁已經翻咗落嚟香港，即係去覆診啦。咁啊，寧願係即係要來回檢疫28日，咁都冇辦法啦。咁其實就有啲比較遲嘅，即係先至推出呢個計劃。咁所以我都係會有一部分嘅即係滯港滯月嘅病人咧，係會因為啲計劃而受惠嘅。 咁但係呢個你覺得係應該一路做落去啊，定係點咧？即係可能疫症之後開翻嘅啦嘛，而家都一路傾緊啦，開翻之後，定係一個長遠嘅運作好啲咧？覺得呢、這個 所以其實財委會嗰個文件咧，或者尋日佢政府出嚟公布嘅消息都係講有兩個日子，一係咧就去到出年嘅7月30日就會停呢個計劃啦，一係咧就係、是、政府提早 去叫停呢個計劃，因為有機會咧，誒喺嚟緊嗰幾個月裏面，搞得掂呢、這個粵港澳嘅健康碼互通嘅，咁、根本就唔需要話即係專登去深圳，講到深圳醫院度睇醫生啦，可以翻嚟香港都可以啦，咁呢個就要視乎即係嗰個情況啦。嗱，不過我正正就因為咁樣咧，可能成個計劃除咗係而家便利港人啊濟粵嘅港人可以喺深圳醫院睇醫生之外咧。其實可能亦都係一個試驗嚟嘅，咁睇一睇就係話透過港大深圳醫院可唔可以處理到一啲即係長期居留喺大灣區一帶嘅港人嗰個醫療需要咧？咁如果呢個試驗計劃行得通咧，咁日後即係對於成個所謂大灣區嘅融合啊，為到即係居粵嘅或者居住大灣區嘅港人提供嗰個醫療嘅服務咧，咁可能會係一個即係即係鋪定條路，可能有機會真係做到呢一樣嘢。 政府長期資助居住喺大灣區嘅居民咁樣睇醫生，你覺得係唔係一個適當嘅方向咧？你點睇？ 嗱，如果喺嗰、那個醫療服務質素啊、收費各樣嘢都同香港嘅水平係接近嘅話咧，咁我哋都認同就係呢一個都無疑會方便得到即係居住喺大灣區嘅港人嘅，因為事實上以往咧都係一路有啲長者咧。他哋需要長途跋涉，每一次復診嘅時候就翻嚟香港去睇醫生，睇完之後翻翻去國內咁樣。咁其實呢個做法咧一路都有噶啦。咁如果能夠喺譬如話港大深圳醫院有一個地方啊，雖然都叫做唔係特別一定近佢哋居住嗰個地點啦，但係都起碼咧就唔需要即係又過關啊，又再翻返嚟香港即係個長途跋涉。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未來可能係一個即係一個。做法咧，系会便利到即系呢啲咁样嘅居国、居粤嘅居民嘅。 好啊，咁多谢晒先，彭鸿昌倾到呢度。彭鸿昌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2或63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197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0年11月2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我得你都得。 有人问我的头发是黑定白的，有没有想过可能其实是灰的呢？世界很多可能的嘛。 李灿明充满正能量， 我得你都得。 即将告别夜空，这个星期六晚午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们的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来倾下偈啦。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落嚟關注下美國選舉嗰邊啦，咁大家知道總統選舉啦，咁美國民主黨嘅參選人拜登咧就已經宣布咗勝選嘅啦，咁佢嘅團隊咧就之前都開咗個網站，就展開一個政權過渡嘅工作啦，列咗4個新政府要務啊，包括就係要對抗疫症啦、經濟復甦啦、種族平等同埋氣候變化嘅。對抗疫症方面咧，咁啱啱仲話成立咗個13人嘅新型肺炎諮詢醫療團隊啊，咁就會傾下點樣去到打擊病毒嘅計劃。咁而家美國嗰個形勢係點樣咧？咁因為拜登就話自己贏啦，特朗普未認輸嘅喎，咁會點樣咧？請翻位評論員傾下先，請你有時事評論員馮志正一齊傾啊。早晨，馮志正。 早晨。 叫大局已定未嘅，而家一邊就話贏，一邊又未認輸，咁點啊？ 其實呢從來大局呢都未定嘅，因為點解呢，如果喺美國嘅選舉制度底下呢，選舉人票要喺12月14號先至會去到華盛頓入面投票嘅，咁所以真正呢其實嗰個每一次嘅選舉呢都大概去到10月，不過過往呢我哋就因為有其中一位候選人認輸呢，所以我哋呢就會早一啲就知道個結果啦，今次呢就好明顯就未有一個候選人呢真係直接認輸嘅。 咁未認輸咁仲有一啲訴訟添喎，選舉方面嗰啲點票安排啊等等嗰啲，咁会点啊？会唔会出现一个困难嘅交接嘅机会咧？ 嗱，我哋都幾相信咧，其實即係唔單止特朗普未認輸啦，亦都係喺佢一啲喺呢個合法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見到一啲關鍵嘅州份選舉嘅結果咧，已經提出咗法律嘅挑戰啦。咁所以導致到咧，其實可能究竟邊一啲票佢哋要重新再點過嘅，咁又或者喺部分票。 rate 係唔需要計入去呢一個咁嘅整體票入邊咧，其實都要等法庭嘅判決咧，我哋先至知道嘅。咁所以其實今時今日究竟呢個特朗普係贏定係真係輸咧？咁其實都未有結果，真係要等個法庭判決咧先知道嘅。 但頭先你提過十二月本身啲死線啫嘛，會唔會有機會去到死線都仲未搞掂頭先嗰啲問題嘅？咁啊會點樣？ 過往咧就未試過咧，就喺即係死線之前咧，都搞掂唔到嘅。哪怕去到戈爾嗰個年代嘅，即係其實可能幾屆之前布殊對戈爾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嗰個法院咧都會加開班去打咗場官司，亦都最後咧就判咗究竟邊一啲票係要需要計啦，邊啲票唔需要計。當其時布殊同戈爾咧就裁定咗佢如果用唔同嘅計算方法嘅話咧，呢個係不符合呢一個市民平等嘅權益問題。所以最後咧就佢對於選票嘅重審咧係有一定嘅結論。我相信喺今次呢一個咁樣嘅選舉底下，今次嘅選舉底下咧，其實呢個法院咧都會做一步有一個咁樣嘅判決嘅。 嗯，但係官司因為唔止一場啊，幾個戰線嘅啦。咁而家形勢上係點啊？特朗普要贏曬嗰啲先至有機會翻到盤啦，定係贏一啲都已經夠㗎啦？條數有冇留意到點計呢啲啊？ 其實他就不需要贏完所有選舉的，因為其實今次打官司主要是幾個州份，包括是賓夕凡尼亞州、密歇根州、跟威斯康辛州和內華達州。其實當中他只要贏到一些比較主要關鍵的州份，例如賓夕凡尼亞州、密歇根州，就已經可以足夠去翻到盤了。但是個問題就在於就是他打的時候呢，這四個州份打的理據都並不是一致的。我哋可以見到咧，有部分咧都只係講緊郵寄選票嗰個 deadline 可唔可以褪早啲，可唔可以褪遲啲？有一部分咧就係講緊重審嘅票數嘅時候去做到嘅。咁但係譬如話呢個威斯康辛州啊等等嗰啲咧，其實係講緊異常情況啊。不過咧，佢又冇講到個異常情況有冇證據等等。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知道咧，啲咁樣嘅官司咧要打咧，都係要相當一段時間。 咁而家呢度咁樣膠着狀態啦，咁但係拜登嗰邊都話自己贏咗㗎，咁會唔會影響到佢籌組新內閣啊，或者其他工作準備工作呢？ 其實都會的，因為事實上呢，今次特朗普去提出這個重新點票又好，又或者是一些部分訴訟都好，都是屬於候選人的合法權益來的。那即使拜登現在他都說、我們要重新即他開始準備定交接都好，因為選舉未結果未定，他這個重新交接呢其實都未有一個肯定的結果出來。最起碼呢就是一些外交的層面上面，我們都見到不是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領導人都向了拜登祝賀，承認了拜登這個這樣的選舉結果。你就知道其實他那個交接大家都有準備，但是看起上來就不可以說百分之百肯定他做了。 這裡又講多一點，有些國家就祝賀了，有些未，中國這邊都說、注意到拜登當選，但未講實這樣的，有時其實是怎樣呢？怎樣分析呢？就不同國家的迴響。 其實咧喺今次嘅情況底下咧，都真係有啲特殊啦。過往咧，其實真係因為有其中一名候選人咧，就唔會打官司，又甚至乎咧會好快認輸，咁所以咧就會大家已經即刻出嚟祝賀嘅話咧，咁就冇問題。咁但係因為一日都未有祝賀，未有呢個結果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知道國家同國家之間嗰、那個交流呢，其實係一個非正黨嘅交流嚟嘅，即係其實係用中國為例，中國嘅外交對象呢係美國，而並非美國民主黨或者共和黨。咁所以一日民主黨同共和黨兩黨之間呢未有一個達成共識出到嚟話俾大家聽，邊一個係下一任國家主人呢，外交部係其實唔應該呢去對於佢哋有一個是但一方面嘅偏幫，所以其實佢唔祝賀呢都係幾合理㗎。 而家見到就中國啊，見到啊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冇啦，冇公開致賀啦。另外俄羅斯同巴西係咪最主要都係留意到？仲有邊啲冇特別祝賀？有冇睇到啲咩端倪咧？都有。 其實除了這個中國之外啦，其實就見到俄羅斯都未祝賀啦。咁但相反地咧，其實就台灣嘅領導人蔡英文咧就已經喺Twitter 上面咧就祝賀咗。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其實有唔同嘅情況，我哋都出咗嚟嘅。譬如話有部分可能一啲大型嘅政權代表咧，就比較可能會審慎啲嚇。咁即係譬如話中國、俄羅斯嗰啲就係啦。咁但係咧有一啲比較即係偏近西方民主少少嘅，譬如包括係加拿大啦、 德國、法國、日本、印度呢就向呢個拜登已經祝賀了勝算，因為睇個票數同埋睇一個數據上面呢，或者睇啲法理上面，其實特朗普要贏呢都並唔係好容易。咁但係我哋見到有一啲可能地區，譬如話呢個蔡英文啦，因為過往政府呢對於特朗普嗰個親近程度或者佢哋嗰個互動個頻繁程度呢太密啦，可能俾人感覺上面呢就驚佢哋太過單一傾向共和黨，所以當民主黨出現咗嘅時候呢，佢就可能會做一啲平衡嘅手段啦。咁所以都可以見到呢係一啲唔同對外關係之間嘅手段嚟㗎。 OK， 最後一分鐘講埋，咁預示中國同埋拜登嘅關係會點呢？咁而家唔祝賀住會未來有啲咩影響㗎呢啲呀？ 咁啊，作為中國咁大嘅國家咧，其實即係祝賀前同祝賀後咧，其實最真正嗰個國家影響咧就唔算好大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在於我哋雖然對於呢個拜登佢覺得感覺上係比較親和，但係你見到其實今次共和黨喺呢個眾議院啦，同埋喺呢個眾議院票數多咗啦，參議院票數甚至乎可能係得到主導啦。其實拜登佢要做得幾親和嘅動作咧，都比較難嘅。加上拜登嘅外交團隊入邊咧，都不少有呢個對華嘅強硬派，包括係副總統候選人何錦麗。咁所以你就知道咧，其實我哋一直以嚟以為佢比較親和嘅形象咧，可能有機會係落空嘅。咁即係可能都係，雖然我嘴臉可能好啲，但系都应该对华强硬嘅。 好啊，咁多谢晒冯志正嘅分析，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冯志正咧就系时事评论员啊，都系讲翻美国嗰边啦。拜登暂时就宣布胜选，不过结果都要再等佢哋进一步公布啊。倾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一个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呢本书？是一位德国律师费迪南冯直拉克的著作，德文的书名直译是《咖啡与香烟》。 直拉克1964年生于慕尼克，自1994年起担任执业律师，专职刑事诉讼。他的委托人包括前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联邦情报局特务、达官贵人以及平民百姓。2009年直拉克出版处女作《罪行》，引起广大的回响，好评如潮，售出30多国的版权。2010年出版第二本书《罪咎》，声名更加大噪。英国独立报将他和20世纪写《变形记》的著名德语作家卡夫卡相提并论。而一个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这本书，是直拉克的第10本著作。 这本书的德文原名是叫做《咖啡与香烟》，是有个原因的。源于2003年德国有位导演拍摄了一系列的迷你电影，一共有11辑，都是取名《咖啡与香烟》。影片里各个角色一边享用咖啡和香烟，一边就天南地北地聊天。 内容从医学知识、健康饮食以及对生活的迷恋、快乐或者沉迷应有尽有。而主题就在于两个背景迥异的人可以进行深入而发人深省的交谈，而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模式用48篇短文述说和凝聚作者自身的幸福、悲痛和孤寂。 作者身为律师，一向重视私隐，但这次就透过他的手术刀的北风呈现他独特的思想脉络，其中涉及人性的挫败、文明的进步与退步、历史的教训与重演，以及人权与法治，俾大家睇尽人间百态，在黑白分明之外，原来仲有灰色地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一个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作者费迪南·冯·直拉克，由先觉出版社出版。